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电话时段， 嗱，讲电话之前咧，我就想讲一讲嗰、那个郑文杰嗰单案啦，啊，即系。即係嗰件事件係咪案咧？今日台長寫咗一篇好長啦，咁啊台長就即係嗰篇文都大家睇完都覺得好恐怖嘅。OK， 咁即係我只係會問一樣嘢咧，就係、是、你話佢嫖娼，咁啊拘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或者嫖娼行政拘留，或者呢、這個吸毒喺嗰啲卡拉 OK 度吸毒，俾人行政拘留，喂呢、這個就係行政拘留，好簡單嘅啫喎，係咪唔會？行政拘留是不會屌你乜酷刑啊，不會虐待你的嘛，大佬。 仲有逼供， 仲有逼供。咁喂，屌嫖娼就是嫖娼，就是行政拘留，嗰啲唔使上法庭噶嘛，咪嗰啲即係等於用香港叫簡易次序條例，簡易次序條例咁樣，即係嘛，即係用簡易次序條例嚟治理罪，就唔撚使上法庭咁嗰種啦嚇。咁點解會嚇？即係佢會爆啲咁嘅內幕出嚟，係嘛？仲講到香港其他人嚇，就是台長今日寫嗰個驚人啦，即係大家睇到就真係會嚇到飆汗啦。原來有好多人就俾人懟咗上去啊，跟住就不明不白，可能死咗都未定嘅，係咪？人間蒸發啊！咁跟住就放段片俾啲報紙咯，係嘛？見到佢話幾時有曬時分秒 入咗邊度 入咗去三次，係嘛？即係啲好中意去呢個會所幫襯嘅。咁我當嗰個真係佢，又當佢真係好撚中意叫雞，係嘛？好啦，咁如果個會所係屌你咩俾人嫖娼嘅，咁即係你咪冚撚咗佢咧？咁即係大陸好撚多呢啲咁嘅嚇，即係會所為名係其實係雞竇嘅，係嘛？咁我哋即係建立即係孤陋寡聞啦，唔知原來係咁樣嘅嚇，屌你真係咁點樣會？出嚟咁爆咁多嘢，咁跟住，然後你就為咗即係嚇將佢所講嘅嘢咧，即係抹黑，係嘛？跟住你就話佢嫖娼啊，然後行政拘留啊，依法行政拘留。咁但係佢嗰個講法就係、是、蒙眼啦，戴上頭罩啦，係嘛？ 老虎凳 啊，老虎凳啦，對佢動刑啦，逼佢簽呢個認罪書啦，係嘛？各樣係嘛？咁所以你話啦，屌你乜點解唔反送中一啲人係咪？好簡單啫嘛，係咪？好，我哋聽電話。 喺電話旁邊嘅李生啊，咁頭先提到位鄭文傑就而家申請緊政治庇護嘅， 佢人喺英國啊嘛，而家 喺英國啊，但係英國俾佢兩年啫嘛，所以佢自己都騰，即係要諗下點搞遲啲。咁如果呢位李生佢接唔通咧，就你需要接下一位啦嚇。咁嗰篇文我仲即係需要補充嘅，就係佢見到嘅就可能係一小撮人啦。但係你從呢個推論就係、是、可能一路我哋而家見緊嘅呢啲失蹤嘅人口，都有可能係因為呢個事情而消失嘅。如果你係咁嘅時候，你係咪香港政府、你特區政府係需要？係阿林生你好，請講。 係林生。是姓林，是教主內長，你好。是， 講啦。 我是，首先提外話，鬱敏是很久之前在你牛肉面操過的，是，很久的。是，我想講呢，現在這個情況，我們出不到來，或者很多事出不到來，可以做些什麼？ 即是這個問題呢， 就是大家都看到現在在理大校園裏面還即不同的地方還有很多人在那裡嘛，是，但是 我們當然比較擔心那會怎樣捱下去呢，跟住下去，是，當然，上一次那個勸航呢就已經，有成即800人，啊，好像說900人出來嘛，是不是，有600人被人告暴動罪嘛，是吧，咁啊，300個就未滿18歲啊嘛，咁就登記啊嘛，係咪？咁而家剩落嚟呢啲就係當初佢都知道可以出嚟嘅，咁佢又唔肯出嚟，咁當然佢有佢理由啊嘛，係咪？咁佢唔肯出嚟之中咧，而家亦都睇到有啲人就用盡千方百計咧就要出嚟啊嘛，咁有啲人一出嚟俾差佬啊，即係佢仲啲差佬仲圍住你噶嘛，佢唔係話我差佬撤退俾你啲人出嚟咁樣，佢又唔係啊嘛，你一出嚟就碌捉你啦，一捉你就打你噶嘛，又係，啊，因為呢啲冇啊，曾玉成加持。屌你就要打噶嘛，系咪？咁佢惊打，佢咪唔出嚟咯。而家有啲系，系咪？亦都有其他理由，有啲人要坚守喺理工校园。咁所以可以做咩咧？而家咁就，当然亦都有啲仲有啲中学生喺度嘅。咁所以有啲校长入去，系咪？去揾仔啊，系咪？咁所以而家都系由佢哋自己决定啊。 即系而家希望，即系。我哋都即係我都信上帝嘅，點解呢個上帝咁沉默？點解冇報應嘅啲惡人啊、差佬啊呢啲？ 咪大家集氣啦，一齊屌你乜日日詛咒佢咪得啦？屌你乜全香港有過百萬人詛咒佢，佢就好撚快落地獄噶啦！我話俾你聽，一係就屌你諗咩即係，一係就病撚到屌你乜剪即係前面病塌啊！屌你乜一係就斷手斷腳啊！咁你咪詛咒呢啲冚家產咯，係嘛？ 唉，真 系唔好唉声叹气，屌你啦，不要怀忧丧志 ，OK？ 屌你真系，继续奋斗啊！好多谢你电话。咁而家事实上真系冇桥噶喎，真系系嘛？ 唔系咁，你出边系因为唔够多啊嘛，系嘛？同埋佢嗰个处理手法去到好极端嘅，边开实弹咁你。即係你用到呢一步咁，其實你即係基本上係阿林生係嘛？ 係啊係啊， 請講 嚇。係啊，鬱敏你好，台長你好，係聽唔到？ 聽到你講啊！ 我係我想講咧，就話即係嚟緊呢個美國咪會嗰個咩民主法案，即係嚟緊會特朗普簽完就通過啦。咁如果真係通過咗之後，我想問翻阿鬱敏啊。咁你覺得啊，即係中國啊，或者習近平佢哋會有啲咩取態？即係話即係俾民主我哋香港啊，你係繼續唔理啊？即係睇下你咩評論咯。 冇啊！而家即係佢哋都即係個反應都係非常之強烈嘅，你睇到係嘛？咁就主要就梗係外交部啦，因為呢個係屬於外交嗰個層面。咁啊呢個外交部嘅副部長又召見喺駐北京嘅呢個美國大使館嘅代辦啊，臨時代辦啦，係嘛？咁啊外交部亦都發表一個即係措辭非常之強烈嘅嗰、那個、那個聲明啦，係咪？咁當然習近平同呢個 Donald Trump 嚇、如果呢、這個即係貿易協議要簽訂嘅時候，佢哋可能都有機會有啲場合見面嘅。咁而家會唔會見得成都係一個問題啦，係咪？咁成件事就好明顯就係而家你華盛頓佢都係即係呢個白宮都係相對被動噶嘛，係咪？咁你一定你國會喂三眾兩院通過，幾乎係即係呢個應該係全超過三分二嘅，你都冇得 法例嚟嘅，非個法律嚟嘅， 都冇得唔簽嘅，基本上就係係咪？咁所以即係佢會有啲乜嘢反制？而家我哋梗係拭目以待啦，係咪？我亦都希望啲外國人士屌你啦，咩即係嚇嚇俾啲壓力啊！習近平屌你啦，冇即係洗鳩佢啦，係咪？屌你真係美國佬咁撚唔俾面係嘛？ 嗯， 就咁咯。咁你可以做咩啊？係嘛？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你話人哋干預中國內政，咁當初佢喂將香港。視為一個獨立關稅區，有別於呢個中國，係嘛？同埋喺個貿易上面嘅限制，即係中國有嘅限制你冇，咁啊算唔算干預中國內政先？係嘛？同樣個邏輯啫嘛。你話人干預內政，人哋會笑鳩你啫嘛，係嘛？咁但係當然你可以反制啦，係咪？或者你特區政府係嘛？你叫特區政府叫阿林鄭月娥趕鳩走曬啲美資都得㗎，你咪試下咯，係咪？ 你不是只是趕走啲美資咁簡單啊，你哋連啲外資都趕鳩走埋㗎啦，啱唔啱？即係因為你香港係一個自由貿易嘅體系、自由經濟體系嘅城市，係嘛？你試下做下呢啲嘢啊，係咪？懲罰嗰啲，屌你美國嘅僑民。或者美國在香港的投資者，係嘛？美資機構，你懲罰佢啊！喂，大佬真係 唔俾美國人嚟啊！ 咁你香港啊，即刻玩撚完啦！我而家話俾你聽啊嘛，係嘛？所以我想不到佢有啲咩反制措施喎，係嘛？咁好啦，你唯一你可以即係回敬翻佢，即係等於個貿易戰，人哋提高關税，你又提高關税，不過你籌碼同人哋嘅籌碼係差好撚遠，即係等喺個賭台上係嘛？賭 so hand。系嘛？ 而家用盡噶啦， 屌你 all in 咁你就冇噶啦嘛，跟住系嘛？屌你系嘛？你 all in 系2000亿，人哋后边仲有3000亿跟尾，咁边有得赌啫？冇得赌噶嘛？呢个系嘛？好啦，香港更加系嘛？你系一个喂国际金融中心啊，大佬系嘛？真系唔好开玩笑啊！你反制佢啦啊，或者可以反制嘅咧，我觉得就系、是。佢唔理，唔係你咪唔俾佢入大陸咯，係嘛？ 我意思係，唔俾大陸，會唔會即係俾翻民主我哋香港啊？幫佢雙普選啊，一個 人。喂，唔好發夢，唔好發夢。 條標有嘅，條標入邊有呢、這個有呢個條款嘅，就2020出年嘅。 佢唔係，佢係你即係冇搞錯，佢係要檢討香港嘅自治情況。咁嗰個所謂即係呢個所謂雙普選係，即係佢認為香港應該要有民主，你俾民主。香港人咁解啫，佢冇话要你出年就双普选啊，梁锦祥先生，唉，屌真系唔好误导啲人啦，大佬系咪？即系佢哋发言嘅时候有提到呢样嘢，系咪？咁检讨香港自治情况，其中一个就系话，喂，香港几时有双普选先？咁样，咁呢个同香港民主派争取双普选咪一鸠样，系咪？就咁解啫嘛，系嘛？咁就唔会令到你香港即刻有双普选嘅，系咪？ 哦，明白明白 明白啦嘛， 好，唔该晒，唔该晒，好，多谢晒，好，我好。 咁你要香港有双普选，屌佢又话你干预香港啊，干预香港事务，干预中国内政啊，香港嘅双普选，香港民主进程系由基本法规定，同埋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咁样答捻咗你啦，大佬啱唔啱啊？有831嘅决定系嘛？人大常委嘅决定咧就屌你啦，咩系即系吓？一句頂一萬句，唔講撚曬啦！呢啲嘢係咁唔通可以講唔同嘅説話？哎呀，我哋順應民意，我哋而家就重啟政改咁樣啊！咁你咪發夢咯喺度，咁啊係就唔會又搞你咁撚大單啦，係咪？好，下一位李生， 李生請講。 你好啊，鬱敏台長。首先想講講咧，喂，你哋嗰啲片頭咧真係好正，就。時時刻刻提住我哋香港人咧，對呢班咁嘅黑警咧，做過啲乜嘢惡行咧，同埋呢個黑政府咧，即係要時時刻刻提議我哋咧，唔能夠姑息佢哋，一定要同佢算呢筆帳。 咁啊，繼續講。 咁另外想講好耐咧，就係香喺呢場運動裏面咧，如果冇呢啲記者咧，可能一早已經。嗰啲後生都俾呢個香港政府都磨滅到，我諗都已經點講啊，即係好慘。同埋我見到你哋啲記者都好努力。 係啊，我哋有時5個人喺出邊，5、6個啊，大佬。有義工，有 part time 啊，即係個個都係有個信念，希望將嗰個事實啊，通過佢哋個鏡頭係嘛？即係俾大家可以即係喺 TVB 以外嚇，即係喺 CCTVB 以外可以睇到真相。CCTVB 咧就係屌你啦咩？就係全部影警察嘅 ，OK 啊？係，即係影警察，即係正面嘅啊，暴徒啊就 冇呢啲真相片段咧。我諗即係全香港人雖然咁有智慧，可能都會俾呢個香港政府蒙騙。 冇㗎啦。 我想講講咧嗰個。我成日聽到你哋啲網台成日講話，哇！屌，而家啲差，而家嗰啲黑警打人咧，之前嗰個朱經緯幫嘅嘢都要判監咧，佢咪好唔抵啦咁。我就咁睇，我覺得咧，喂，其實佢而家呢單嘢係案例嚟嘅喎。你班撲街差人打人打得咁過癮啦，嗱，遲啲逐樣同你計咧，就以佢呢個最低嚟計嘅嘞喎。 唔係佢哋有啲人就為嗰、那個係即係攞碌警棍毆人嗰個警司叫屈啊嘛，係咪？咁如果比起而家佢哋嗰個武力層面， 咁佢就真係好撚笨柒咯，坐咗幾個月，你明唔明啊？ 打早咗， 打早咗嘛。其實就唔可以咁嘅，法治就係法治，法律就係法律，係嘛？佢你要睇個證據噶嘛，係嘛？咁但係而家佢哋當係非常時期，佢咪亂交咁嚟，係嘛？咁你到而家為止，你未告過一個差佬。跟住你鄧炳強仲話要相信監警會，除係嘛？點樣相信監警會？監警會係廢咁啊！屌你老味，個法你睇下監警會法定職權，你就知道佢係廢啦。喺呢件事上邊，佢就更加廢啦。本嚟就已經係廢，佢一定要根據投訴警察科俾佢嘅資料，佢冇調查權，佢有鳩噏權，你明唔明啊？好啦，攞咗佢哋資料出嚟，佢哋就自己就係審視呢啲資料，然後作出建議，係咁撚樣嘅啫，係冇任何法律嘅約束力嘅。系嘛？如果被投訴嗰個警員係牽涉到刑事罪行，就警方處理就告鳩佢，就咁撚多嘢啦，啱唔啱啊？投訴警察科有啲投訴，佢可能係一啲刑事罪行嚟噶嘛？譬如話有個受害人，佢喺警署，佢係疑犯嚟嘅，拉撚咗佢，跟住你喺警署雞姦佢喺入邊，屌你老味，係嘛？咁佢有證據，話證明到係嘅，咁呢個就係刑事罪行，有告鳩個差佬噶啦嘛，已經係。如果試過差館強姦個女事主啦，唔止一單添啦，啱唔啱啊？ 亦都入咗罪嘅， 入咗罪嘅亦都有啊嘛。咁你投訴警察科其他嗰啲，屌你啦咩？拒絕喂負責調查，喂自己人嚟噶嘛？嗰、那個係你而家仲信警察啊？係咪？咁你唔信警察， 好垃圾 嘅。你唔信警察，你連帶就唔會信監警會啦嘛，好簡單啫嘛。 唔係，佢哋覺得好垃圾嘅。我曾經有一次試過去到咧，佢係咁游說你，算啦，算啦，唔係好大件事，唔好搞啦，由得佢啦。我最多同你鬧下嗰個差人啦，咁嘅啫。咁你話如果有呢啲刑事嘅，可能都係即係嚇。 唔係刑事嗰啲，仲要個證據好，唔係個證據好具體嘅先得，係嘛？你刑事嘅，如果唔係都唔得，係嘛？即係真係有料喺度可以告到佢嘅，係嘛？證據確鑿㗎啦，冇辦法咁先告啫嘛。 咩咧？嗰條咪就係好似嗰條片咁咯，幾個差佬喺嗰個機樓室裏面打個。係 咯，嗰個咪告咯。 如果冇條片都唔 Q 告啦。 咁但係嗰條片同而家嗰啲邊啲厲害啊？你話？ 但係而家呢啲。 喂，你冇得解釋㗎嘛？屌你老母！你日日晏晝四點鐘嚟鳩噏有咩用咧？你班撚樣。喂，撳住六個人打一個人，喂，你已經制服咗佢，仲繼續拗繼續踢，咁嗰個係咪？屌你媽！嗰暗角七警咪好撚冤枉啊！ 我就係話呢啲案例又唔冤枉。 唔係佢有啲人就會咁講喎，咁咪好撚冤枉啊！咁樣咁啊，咁唔係噶嘛，嗰個就係法律就係、是、法律啦嘛，係咪啊？咁而家佢呢啲唔撚過。 遲啲台計數啫，遲啲台計數都唔會冤枉，我哋全部都要 走數。唔係嗱，呢啲咧就全部有記錄嘅。啊！即係我希望各方面都好努力，將呢啲搜集呢啲資料，大家整理佢，邊個做都得，係嘛？我哋而家都做緊呢啲嘢，係嘛？即係等於我哋要出一本《己亥事變之呢一個啊賣港奸察實錄》一樣，係嘛？咁當然咧，即係咁撚多賣港奸察，即係逐凡不給被宰，咁頭一版我梗係出個屌你老母選十個八個，係嘛？出嚟咁啊，即係。呢個係歷史記錄嚟㗎，大佬！呢個亦都係將來戰犯名冊嚟㗎，屌你真係！我哋好努力做呢樣嘢㗎，加上而家你美國話要求個政府，即係美國國會要求個政府喺180日內提供名單嚇，嗰啲即係侵害香港人權自由嗰啲人士嘅名單，咁我哋大家幫幫手咯， 我哋可以簡單，我哋可以提供俾佢㗎，我哋可以提供部分名單。 要幾個組織咧，將啲人名 send 曬過去。 嗯， 講翻少少轉頭，頭先講到個片頭嗰啲片好正咧，直情開一個獨立頻道咧，係咁 loop 咧，等啲有啲人唔睇嘅都知道。 都得㗎，其實一定要註明事件時地人，其實應該做嘅。不過我哋真係人手有限啊，你明唔明？我哋嗰個阿哥做撚到想死咁滯㗎啦 ，OK， 人手有限咁啊，即係 最後講多少少， 揾啲義工幫下手啊。 我 係 最後講多少少關於理工嗰度，喂。一個人掟磚就暴動啦，暴徒啦，十個人掟磚就非法集結暴徒啦。喂，如果十萬個人都掟咧，如果二十個萬， 嗰個係革命咯，屌咁簡單啫，嗰個咪革命咯，屌一係。冇噶，你告曬香港一百，即係你告到即係全香港人都暴動都得噶，全香港人都暴動咁得啦嚇。咁嗰個就是政治事件嚟，嗰個唔係法律事件嚟噶嘛嚇。 唔係，咁你任何嘅即係喺個法律嘅即係建制體下咧。 你任何即係觸犯法律嘅嗰啲罪行，咁佢都可以告你噶嘛。咁你掟磚頭或者喺呢啲即係示威場合，你有呢啲暴力行為，咁佢就一定而家嚟講已經開咗個例，佢一定係告你暴動噶啦，係咪？一定係告你暴動噶嘛，佢冇第二個選擇㗎，係咪？咁而且呢啲咧拉到，咁佢就舉證冇困難㗎，係咪？咁啊實入㗎喎。但係你理工呢單我就拉拉拗撚死頭，佢點舉證咧？嗰六百人點樣叫暴動咧？ 唔係，係咪？屌佢黐咗黐。 譬如你其他嗰啲，我哋見到呢啲咁嘅場合， 最主要帶出嚟就係話你一個人掟。你 告 佢 就 暴動 啦！唔係呢一個就係、是、呢一句，唔係有一句講法咧，一個講法就係法不自重 ，OK 係咪？係 我聽過。 係啦，法不自重啊！ 明白。 即係當多數人、大多數人都唔遵守呢個法律，呢、這個法律就玩完噶啦，係咪？好簡單啫嘛。 咁多人都同時間掟磚，肯定你個政府有問題啦。唔通啲人個個都出嚟做呢樣嘢咩？ 係啊。 好啊，唔該 曬 啊！ 好多謝你電話啊 ！OK 好。 咁跟住下一位係朱小姐啊。頭先提到嗰個檢控嘅記錄咧，就如果跟而家呢個趨勢去推算咧，喺2020年大約2020年之前，可能應該係檢控咗10,000人嘅，因為淨係呢兩日都過1,000。 冇10,000人拉10,000人就有檢控就冇到啊嘛，因為個檢控率好撚低嘅台長，而家係你睇到佢拉幾千人都係告咗1,000人都唔夠啊嘛，係咪？屌你係咪即係濫捕啦，大佬啊！ 見真人就拉，係 嘛？ 喺街道啊，見到啲著校服嘅都要抖一抖。 即係你點樣睇佢濫捕？就係、是、你喂拉嘅人多，檢控嘅人少，咁咪濫捕咯，係咪？屌你咩！而家叫600人暴動，話理工出嚟嗰啲就叫濫告咯，好簡單啫嘛，係咪？呢、這個咁啊！屌你諗啊！撲街嘅鄭若華咁真係撲街喎，係嘛？ 撲咗啦，撲 撚咗街啦嘛！咁係嘛？而家又喺倫敦牙撚擦擦啊！喺度係嘛？ 嚇！喺電話旁邊應該係馮生係嘛？ 係 啊，請講。 我係。用武派嚟嘅， 系你次次都话你系用武派嘅，我记得你好多次电话打上嚟，你都话你系用武派嘅，系啊，我记得，因为我记得我得你把声啊， 系咁你唔需要特别强调呢样嘢，佢讲完就得噶啦，你做乜特别强调啊？你好多次都话用武派，咁你系质疑佢唔系定系？ 我冇质疑， 咁你所以何必 emphasize 呢句说话咧？即系我真系奇卵怪，你一系就唔讲嘢，一讲亲嘢都错嘅，而家啲人唔知你做乜柒，系咪？咁佢系用武派，咁又如何咧？咁啊，听下佢意见啊嘛，大佬，系咪？我几靓惊人哋会录鸠佢音型，佢把声要拉鸠佢，咁点算咧？系嘛？好嘅，你讲啊，冯生。 即系至于呢、這个，即系讲区选方面，就我觉得用文你讲出咗我哋嘅心声啦。即系 哇咁好啊！第二啲人闹鸠紧我头先，你知唔知啊？系咪？ 我哋系被和融合一啊！ 被和融合一， 即系用文喂。即係講真一句就係你班校即係點樣班會，譬如話不過就嗰種咁係你話不國際啫，咁但係佢有冇問過我哋咧？佢冇問過我哋喎，似乎即係點講？我唔係話想國際，但係即係點講咧？即係喺度其實選舉冇意思嘅，講真，選得又點？ 唔係有啲勇武派可能覺得呢個就係打擊士氣咯，係咪啊？即係。會咁咯，咁但係喺和理非嗰個立場嚟講，就而家選舉係第一 ，OK， 最緊要就是選舉，你哋班人唔好撚搞住，唔該幫幫手，係咪？過撚咗呢個選舉先，咁一定係咁。 咁但係講得呢啲嘢冚家產嚟 㗎嘛？唔係，如果咁樣講咧，都唔係，其實都得嘅。阿馮兄，其實都得，你可以咁樣講。咁我哋選完之後，咁你係咪同我一齊上前線咧？屌你老味啫，你係咪？係咪？系咪？系咪你选完之后，你嗰份人工，屌你咩？帮我打官司咧，我俾人拉。 哎，啱啊！咁但系而家就系、是。 仲有我呢一个运动，牺牲咁捻多人，又帮你选举胜选，咁你唔捻使回馈翻俾我啊？系咪？ 我觉得要咯，我觉得要绑翻啲钱出嚟咯，同埋我就即系而家，其实对啲和理非嚟讲，其实讲真。 我哋撲街關佢撚事，即係我哋撲街，我哋孭飛啊嘛。咁但係問題咧，有咁但係我哋撲街咧，咁但係佢又走去攞著數啊！ 你嚇你諗下，連阿梁振英都喺度咁樣樣抽水， 係咪啊？編嘢嚇！ 屌你呢個正契弟，呢個冚家產嚟嘅嗱，呢個佢就博喺度分化啊嘛，佢係咪？但我哋講嗰個，我係真係喂，我係用一個好咧客觀嘅態度去分析呢件事啊嘛，係咪？佢嗰個係屌你諗下別有動機係咪？咁呢個係廢人，佢而家冇嘢做，得閒就喺度打飛機係咪？而家就話你屌你啦咩？你勇武派做撚咗呢個和理非嘅 condom 咁撚樣噶嘛？係咪？咁呢個係賤人嚟嘅，呢個係係嘛？咁即係你講呢啲嘢冇撚用嘅，你分化唔撚到噶嘛？係咪？即係只不過話俾人聽，再一次話俾人聽，你梁振英係幾撚撲街、幾撚賤嘅人。但我哋嗰種講法就係、是，我哋要企喺你兩邊嗰度，喂，成件事即係我哋只係告戒你啲和理非，你真係唔好利用呢一個機會，係嘛？佢贏撚得個選舉之後，跟住你就屌你諗咩？同呢啲即係勇武抗爭嘅人咧，就喺度即係劃清界線，同埋呢個係大家要警惕嘅。因為成個運動咧，唔係淨係一個政治運動咁簡單。呢、這個我頭先講過係一個意識形態嘅鬥爭嚟噶嘛？呢、這個係屌你咩？真係呢個意識形態嘅鬥爭係敵我鬥爭嚟噶，呢、這個敵我矛盾，你唔係人民內部矛盾嚟噶嘛？係嘛？你而家勇武派或者同和理非嗰個可以話係人民內部矛盾嚟噶嘛？但系而家你鬥爭嘅對象係共產黨，你好咧，明顯係你唔好以為你鬥爭嘅對象係林鄭月娥嘛，而家成個共產黨同喂，所以屌你啦咩喂，就算輸啊都衰敗猶榮嘅，而家係係嘛？ 我記得即係之前台我呢樣嘢想問下台長，即係台長，我記得你之前講過話咧。其實你話咩呢個不割就係、是、不剝灰嘅呢個嘅原則咧，就係、是、建基於就係、是、因為唔關選舉啊嘛。咁佢你話一關選舉時就有機會即係到割就一剝灰啊嘛。即係我記得你之前咁講過。喂、我想問你而家係咪都係堅持呢個講法咧？ 冇，我嗰個講話講2014年嘅。2014年嗰陣時候點解互相抵消？就因為後邊牽涉嗰個選舉問題啊嘛。有不譬如話行喺最前線嗰班人。和理非覺得他哋有權有選舉的可能性。如果在當其時他哋能夠取得主導的地位，就換言之一個選舉，他哋會贏。2016年的選舉會贏嘛？但今次不同了的原因就是如果你話你係勇武派，我都不知道你邊個，而且你都不會選啦。咁所以對他哋嚟講，喺個選舉上面冇威脅㗎。咁啊喺呢個基礎上面，咪大家可以有一個合作空間喺度咯。如果話今次的勇武派知道係咩人，他哋又會選呢，我擔保100%會重蹈翻2014年嗰個情況，就咁簡單啫。 即係總之蒙撚曬面咁就即係唔會話收咩國際督灰咁樣 啦。唔係個條件啊，你蒙咗面呢個係必要條件，但係呢個唔係充分條件嚟嘅。蒙咗面之後，一定唔會有呢、這個即係、利益上邊嘅爭奪啦。但係如果你唔蒙面，而你又唔去選嘅話，咁都冇一件咁嘅問題出現住嘅。但係呢個如果你冇蒙面，咁你將來有 我哋可以咁樣講咧，即係我如果我嘅睇法咧，2014年嗰個所謂散運又好，或者散雨傘革命都好，有一班所謂散兵出嚟選，喂佢唔係全部都係勇武嘅派喎，大佬 係咪？ 係咪喺今次嚟講，你所謂而家有班新人去選，全部都係和理非嚟嘅， 係一定係嘅， 係咪？勇武派唔會有人去選嘅，屌你老味真係嘛？ 選出嚟喎，你話你勇武派咪拉硬你條？ 勇武派唔會拉你，咁我主張勇武啫，唔撚代表我走去勇武啊嘛，係咪？你要搞清楚，勇武唔等於暴徒啊，唔好搞錯啊。OK， 勇武派意思就係我個立場係勇武派，係咪？我政治立場勇武派，即係我唔排除係要用暴力嘅，咁解啫嘛。咁即係等於馬丁路德金都係啊，啱唔啱啊？係咪？佢係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咁但系佢都唔會排除，係嘛？嗰啲即係為咗爭取呢個平權，啲人使用暴力噶嘛，係咪？ 嗯。 OK。 嗯。 好。咁啊，聽埋你個電話啱啱夠鐘啊。OK。咁啊，下次就我哋希望多啲人打電話入嚟啦嚇。咁就唔好成日都係嗰幾個係嘛？咁但係 今日都係唯一阿馮生打過幾次人啫，你好記性又話你屌你咩？係次次都話用武派，我唔知點解你問呢個問題，真係屌你真係。 嗱、啊，你好，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在意我問呢個問題。 梗係啦，你次次話你勇武派，咁即係意思話你係究竟係咪勇武派啊？咁即係話意思你打電話入嚟唔使特登話你自己係勇武派，你有咁嘅意思喺度啊？冇必要。 呢個係你主觀嘅猜測嚟嘅。 咁係點解要咁樣問佢咧？佢解俾我聽，我唔撚明喎，真係講就講喎，係咪唔想同你嗌交？我唔撚明，你係冇嘢講啊？咁樣講嘢真係定係乜撚嘢咧？係咪？好，節目時間到啦，拜拜。